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六哈，周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房产法律方面的专家焦景收律师。焦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法律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 V 的啊，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也是最近啊给大家了一个福利哈，因为我们每周六是说房产法律，但是除了周六之外呢，其他的时间如果大家也是有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什么那样的事情哈，您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这些问题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包括您的姓名一起这个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专业的这个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啊，来解决我们的这些算是直接咨询吧啊，把您的问题给大家来解决一下哈、啊、这也算我们冬天给大家的一个温暖福利。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哈、啊、再重复一下，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最近呢，也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挺多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把大家的这个问题给大家来进行解决一下，因为 集中解答一下， 对，已经这个积攒了很多哈、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算是给大家先来解答一下。那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陆续的哈、啊，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这个在公众号上哈、啊，有一位朋友这个杨红荣发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朋友的母亲啊有一套这个大产权的北七家那边的一个两居的商品房，母亲呢已经去世了。那姐妹三个人呢决定把这个房子出售，说能不能够直接的出售呢，还是说要办理这种变更这种产权人啊才有这种方法，另外还是不是还得有什么税什么的啊。 没错，这个咱们的这个房子呢现在都是叫不动产登记证。 嗯， 那么改革之后呢，每一套房子它肯定会有登记的有所有权人，所有权人如果去世的话，那么你是不能直接去出售的。按照咱们继承法还有物权法的规定呢，你肯定要变更登记，就是你们三姐妹可以进行协商啊，或者是成为共同的所有权人、 嗯、 就是共有人、 嗯、 那么办三个房本这都可以。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先做这个过户的一个登记变更，然后你才可以去找这个买方，或者是把这个房子挂了咱们中介的这个网站上才可以去出售，否则的话这个程序以及这个流程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 嗯、 建议先变更登记然后再去出售。 嗯，就等于说其实得把这个产权要放在这个三个孩子身上， 对， 然后你们才能去处理这个房产。 对，你对于买房人来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这三个继承人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继承人呢、 嗯、 有没有遗嘱啊，别到时候我买一个有问题的房子， 对， 现在房主人已经没了，我直接从这种情况来买房子的话，对于买房人来说也是有风险的。 是的， 就产权不明晰。 嗯嗯嗯、哎，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星啊，在我们公众号上有一个很长的问题哈，我把他们家这事儿呢给大家讲一下哈。他说他呀买了一处这个商品房，也签了这个购房的合同，给了一部分首付款。说现在呢遇到的问题就是呢，他买的呀是一个30两厅2卫的房子，宣传资料上呢也是30两厅2卫，但是呢他在这个建委那边申报的呢，就是开发商啊申报的呢是20两厅的房子。他说后来他才明白，说有一间房子呢可能是通过改造设备平台来改造的，他觉得呀这样可能是不是不对或者不合法等等哈，说想要退掉这个房子，找开发商呢也沟通过，那合同里边呢也并没有注明是几室几厅啊，只有一个户型的一个结构图，那这个结构图呢是和宣传材料一样的结构啊，只是呢没有像宣传材料当中标明是卧室啊是客厅啊这样的一个文字，合同中的户型的结构图里面呢有一些墙啊什么的，说因为开发商呢是精装修，他说呢通过他们的装修会弄成跟宣传图一样的，但是呢这位朋友呢还是觉得可能不靠谱啊，想退房，说现在就是各种理由可能开发商不给他退吧，说请这个问一下，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退，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我明白。说白了就是在住建委这个备案的这个规划，房屋内部的这个建筑的规划和实际的这个交房情况有不一致的地方。当然大家知道啊，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咱们自己的不动产登记证，之前叫产权证，那么都是一个附图，这个附图会在对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记载。所以呢如果开发商那么他擅自变更了这种规划，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退房这个也是咱们一直在研讨的问题。看有没有根本的违约，我们说合同是如何约定的还是要看合同。如果说它涉及到根本违约，那么咱们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就是咱们说的退房。如果说人家开发商提供的这个就是交房的这种情况，那么不构成根本违约，甚至都不构成违约，那么咱们这个要退房或者要解除合同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们要看一下你合同是如何规定的，那么在签约之前咱们的开发商这个销售员他是如何给咱们承诺的，他的宣传材料是如何记载的。因为咱们知道在商品房预售的阶段呢，他往往会有虚假宣传的这个情况，那么咱们就要把这些证据给收集到，如果说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情况，造成咱们意识不自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你骗了我，那这种情况你可以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要求撤销这个合同，而不是说咱们要解除这个合同，是撤销啊。在签订合同后一年内你可以行使这个撤销权是这样。 所以就是可能我们每次这个通过法院的这个案由啊，这个你一定要找好了。 对，没错， 对吧？ 就是同一类的法律关系，同一份劳动同一份这个买卖合同，可能咱们采取的法律方案和法律措施也不一样。看看咱们当事人本人的这个诉求了，以及这个案件事实本身是怎样的，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对，然后另外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怕有什么样的一些纠纷哈，提前要把所有的就是您能得到的一些证据啊什么的全都留。 没错，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购买这个商品房从开发商手里，因为很多开发商都是外聘的这个团队去销售，或者是委托这个经纪公司去销售，他的目的可能就是纯粹的为了销售业绩。没错，所以在中间过程难免有一些业务员他自己的职业操守存在问题，会存在这种虚假宣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咱们的宣传资料可能会存在这种夸大其词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咱们那个广大听众建议说，你要买这个一手房，那么一定要留存好它的相关的这个宣传资料，避免宣传的内容和咱们实际收到的这个房子不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维权有证据啊。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个问题啊，也是在我们公众号上的一位朋友容易问到，说请问一下律师，说这个新房装修的时候啊，这个物业呢收取这个装修的押金，说等这个装修结束了，物业各种理由不退这押金，甚至把押金当成了第二年的物业费，那业主们可能都不太愿意哈，如何来对待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因为物业公司一般是接受咱们全体业主的委托来行使这个物业管理权的。如果说一个小区或者一个社区它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么它物业公司就没有权利收取这个押金。当然大多数都没有业会，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能根据这个业主守则等等有相关的规定，因为 咱们物业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一定会有成本，那么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也许会违反这些业主准则，那么这个可能会跟广大的业主造成这个一个利益受损。所以说大多数的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就是收押金的这种情况，装修收押金。但是收了押金不代表你可以完全支配，尤其是咱们装修过后那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违约或者是违反咱们这个业主守则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押金是应当退还的，而不是说你物业公司直接把它的性质由押金变更为这个物业费啊，那么物业公司没有这个权利。咱们可以就这一块向物业公司这个维权，就明确告诉他这个钱要退给我。至于物业费，那么我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来支付这个物业费啊。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格桑花开的问题。他说父母呢60平米的这个遗产的房子哈，法院呢判兄妹侄女三个人是共有，份额也比较明确，他侄女呢是占2/3。那现在他侄女要卖房啊，兄弟二人呢可能不太同意啊，那三个人都有这个自住的房子哈，那请问法院会判必须要卖房吗？而且他说师傅权法是不是说这个不同意卖的这个要出钱买下还是什么的？ 嗯，这个就涉及到咱们物权法关于共有权人处分共有物的这个相关规定了。首先呢，也不是完全按照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样啊，就是法院一定会判决让怎么怎么样，法院不会做出类似的判决说，哎，判决你们把这个房子卖掉，这个这种判决不会有的，只会说你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根据咱们物权法的规定，那么对于共有产权的这个不动产，那么2/3的这个共有权人呢，有权去做出相应的一个处分决定。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在如果是否能够出售的话，那么他这个侄女如果没有占2/3的话，他是没有权利出售的。当然那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呢？如果说都是共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房子又不能去变现，对于小份额的人他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伤害。 嗯，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法律制度也是有的。那么你其他的共有权人你不同意卖对吗？那你可以把我的给我收购过去。这种方式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当然因为毕竟这个是基于应该是遗嘱，因为要不然的话侄女儿进不来的，她不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这个侄女儿应该是这个通过遗嘱或者是这种遗赠的方式取得这个房屋的份额的。所以都是一家人。这种情况下还是我们一贯的一个主张咱们先亲戚内部先去进行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成功的话，不要想着打官司。因为司法途径它只是解决咱们法律问题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我们更主张是通过咱们自行协商，既不伤感情，又把法律问题给解决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现在咱们每个社区，因为包括咱北京市司法局啊，还有咱们司法改革过程中，那么会存在人民调解。现在这个力度还蛮大的，并且这个调解员的水平是越来越高。 对， 并且我们 而且好多都是专业的律师。 哎，没错，就是现在很多的律师都从事这个人民调解的工作，所以这是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福祉。 嗯， 所以说可以尝试人民调解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如果说人民调解解决了，拿到法院司法确认就 OK 了。所以说既省钱又省时。 对。 所以说不要先想着去打官司啊。 好的。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啊。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我们也是3月份全新升级的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先把这个遗留的问题给大家来解决了哈。然后呢如果后续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今儿的安居快讯啊，也有很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小案例哈，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这个案例呢，也是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来看第一个这个安居快讯，第一条消息说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位朋友姓唐啊，唐某说在某个县呢县城啊开了一家这个手机店，租住在这个县城的张家镇的一个一楼的这个房子呢，一租呢就是租了7年啊，房东呢是王某。 在2016年9月的一个晚上，唐某呢位于三楼的这个卧室啊突然着火了。不仅唐某所在的这个房子受损，而且还有十户邻居，因此呢这个火灾家里财产也是受到了损害哈。那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呢也不排除电器故障引发。那其后呢十户邻居就分别起诉，将唐某啊王某啊就一同起诉到这个法院。所以很多朋友就比较纠结，说这个损失到底应该是谁来赔。 哎，对，其实因为他的损失起因是因为火灾，所以说消防部门的这个认定啊，火灾的原因、起火的原因就很重要。 嗯， 而这个结论呢，说是不排除电器故障引发，但是它不是肯定的啊，不是肯定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实际使用房屋的这个 唐某， 叫唐某啊。那么你作为实际使用者，那么你有一个管理责任，就是你不能说放任你自己的一些电器设备自然就比如说出现问题了你不去管，很可能会造成这种火灾的隐患。那么你应该去审慎的去管理这一块的一个电器设备或者是电源什么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这个案子可能这个新闻可能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这个损失如何认定，对于这十户来说，那么你的损失到底如何认定，其实到法院之后咱们找这个评估公司就能够评估得到啊，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具体的数额通过评估公司可以确定。第二个就是谁来承担责任，它涉及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唐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 房东 王某 啊。 王某是房东，唐某是租户，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还是两个人都承担责任？实际上咱们就要看啊，到底谁是在实际占用这个房子。因为对于房东来说，他已经把房屋出租给了这个租户，那么他就丧失了对这个房子的控制，我只有所有权，但使用权是归你这个租户的。 嗯， 所以说我不应该就这个房屋出现了一些风险再去承担责任。所以说这一类的案子一定会判咱们那个租户去承担责任。 嗯， 我后来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啊，我也看到了，最终也是判咱们这个租户承担这十个邻居的这个相关的损失啊。 嗯， 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准确的。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这个也是一个关于这个物业费的事儿哈。说因为呢没有交物业费，这业主何女士啊，她的姓名和房号呢都被这个物业公司张榜公示在小区的大门口。那对此呢，这个何女士就表示质疑了，说尽管自己没有按时交纳物业费，可是物业公司凭什么将自己个人的信息公布在大庭广众之下？那可是物业就认为说你多次上门催缴之后，你还是避而不理、避而不见的。这物业呢说我们也是这个迫于无奈才出此的这个对策。所以到底这种比如尊重啊、隐私啊这种，还有这个物业这种费用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衡状态？ 对，其实我猜测啊，这也是物业公司的无奈之举啊。大家知道在物业公司管理这个相关小区的时候，它也有很多无奈。当然我不是替物业公司说话，这个可能存在业主，因为每个人都是业主啊，包括焦律师本人在内，所以说他可能会对于物业公司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标准和质量有不同的认知。 嗯， 所以说他认为物业公司可能没有 尽到你应尽的责任。 对，没有尽到相应的一个物业的一个义务。嗯，那么我就拒绝拿不交物业费为抗拒的这么一个方式。当然这类案子我们曾经也做过，其实如果这个物业公司做的不是那么过分的话，物业公司如果去起诉咱们的这个业主，要求他支付物业费的话，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支持。 嗯， 至于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质量和标准，那么咱们北京市国家也都有相应的一个规定，所以咱们可以做比照。但是物业公司将咱们业主，因为他有这个权限或有这个便利，他可以获取咱们很多业主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房屋的信息、家属这个家庭成员的信息，以及咱们的身份证号信息，还有咱们的名字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些信息他是通过自己的职权或者通过咱们这个管理过程中获取的，那么他有一个保密的义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你既然公示出去，首先要保证这个是真实的，如果说有一些虚假的内容，那么这个就侵犯咱们相关这个业主的一个权利了。 嗯， 那么咱们业主完全可以要求他撕掉，或者让他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种方式其实我们也建议物业公司这种方式还是不是特别妥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涉及到就是侵犯咱们业主隐私权的问题。 嗯， 因为广而告之嘛，我有些信息，比如说我有几套房子，我的房子在哪里，我不希望社会广公众都知道的， 那么你现在给我贴到这个大门口或者贴到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地方，那我当然反对的，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说物业公司这么做欠妥，应该去赶紧去纠正，避免咱们业主群而攻之。你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合适的。 没错啊，就是物业费啊和这个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比如权利啊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对等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他如果物业没有尽到他的义务，我们就一定不能交物业费，这个不是一回事儿。 他不画等号。 对对对，不是等号。 就是这一类的案例，就是90%以上的我们也做过整理啊，就是拿这个做对抗的话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说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那你就自管嘛，那你就自己成立，咱们业主联合起来成立业委会，那么咱们自己聘请物业公司，如果哪个物业公司服务态度或者是服务标准质量不行，按照合同约定马上解除合同再换一个。但是现在广大的这个业主呢可能很难去成立业委会，所以这个关于物业公司替换的问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第三条信息呢说是为了这个离婚的时候能够独占房产啊，说男方呢就找这个哥们儿私下里伪造了一张借条，然后呢用以房抵债的方式瞒着妻子把房子呢过户到了他哥们儿的名下，然后他妻子发现之后呢就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也是最终的判决房屋买卖这协议无效。男子呢独占房子的目的不仅没有得逞，反而惹得朋友反目啊，被哥们儿这个凭这个借假的这种凭借这种假借条吧告上了法院索要这种借款。那经过法院审理，他哥们儿的这个谋划的最终也是没有能够得逞。 就是在离婚诉讼当中啊，咱们婚姻法司法解释当中有一个24条，就是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很多的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呢，有一方可能会虚拟一些债务。其实这个是我们从我们律师从业人员来说的话，非常不可取的，并且这种风险还是挺大的。就像这种法院通过相关的证据能够得到说，那么你们是恶意串通的，一定会认定你们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么你这个借款也是虚拟的嘛，但是这还是民事责任，同志们。所以说在此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去虚构一些事实，或者是编造伪造一些证据材料去应付咱们的民事诉讼。因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那么咱们法院咱们法官发现咱们的当事人去伪造证据材料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说你因为你伪造证据已经影响到咱们或者是妨碍人民法院正常审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可能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将来可能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所以说咱们这个新闻当中，为了哥们儿关系然后去帮忙制造虚假的这个债务等等，其实非常不可取。因为什么法院这么判也是非常正确的，你是明知人家是夫妻关系对吗，那么你也知道这个女方一直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那么你还去买这个房子，并且还没有征求人家的意见，从生活常识上判断那就不合情理，对不对？因为本身大家都是好朋友，我们卖房子怎么可能不会让女方知道呢？这就说明你们是恶意串通，在离婚诉讼当中想这个给咱们这个女方挖个坑啊。所以说这种行为我们认为非常不可取，轻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重则要承担刑法的。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刘女士在西城区啊某一个小区住了20多年啊，这个每年冬天供暖呢都没问题，但是今年呢这个室内的温度啊只有15度上下。那后来经过这个排查发现啊，这个暖气不热或与这个楼上业主装修更换暖气片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已将很多这个情况啊就也是反映了一下。那西城区的这个房管局供暖所的人员也称啊，说这个会与房主来进行沟通啊，协调沟通。等于说其实不是整个小区的问题，而是说可能是跟于楼上这个某就他的邻居啊换这暖气片的这个有关系。那这个是以谁的责任？ 这个就是咱们物权法里面一直在提的相邻关系啊。因为相邻关系咱们说在居住自己房屋的时候，你要给其他邻居提供便利，并且不能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居住。像这种情况，因为你把地板给拆了，把这个供暖系统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你给人家造成的直接的影响就是这温度上不来。你说这是咱们供暖公司的责任吗？不是，是因为咱们楼上的邻居他的一个 装修过程中的一个擅自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楼下的直接去追究咱们楼上的责任就好了，先去协调这种事情，还是协调赶紧恢复。因为这种影响一两天还好，像在北京这几天那么冷，你要温度上不来，确实跟冰窖似的。 是 所以最好是先邻居先去协商一下，如果协商不成，让咱们的这个供暖公司赶紧去维修，维修之后，那么产生的这个损失和费用，以及比如说这个供暖费或者是维修的这个费用，那么应该是楼上的这个邻居来承担这些费用。 说到这儿啊，其实因为我们节目也做装修方面的一些内容嘛，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哈，就是说像这种暖气的这种东西，一个是一定要找这种，因为有可能很多这种二手房啊，一些老房，它可能到了年头之后呢，确实这个暖气是应该更换的，不然它里面比如说以前的老暖气啊，老化呀、锈啊，其实都是问题啊，所以它可能需要更换。那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些信得过的大品牌的啊这种的暖气公司的专业人员来去给您更换。另外一个方式尽量不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很多流行地暖啊，是吧，但是呢可能有些小区啊它本身就是暖气片的那种， 对 啊，那种形 式的集中供暖的、 对，集中供暖的形式的。然后呢就可能比如说这一栋楼人家都是这种暖气片，然后就你这一家，然后你给把这整个暖气片的形式改成了地暖，那这样方式一改变的话，就真的是有可能会影响邻居的这个供暖问题。 没错 啊，因为它方式不一样，它到你这儿来突然一下变成那样了。 对，就是结构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个采暖的这种效果。 没错啊，所以说如果说您这整个一栋楼啊，整个小区人家都是同一种供暖方式，您尽量的不要改变。 没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种事情一定要去咨询咱们比如说供暖公司啊，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装修公司， 都听我们节目。 对 对对对，好，那在这儿呢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今天最后一条这个安居快讯啊，跟大家说一下。某个县的这个搬迁安置点啊，在建的两户这个地基呢可能有一点这种问题啊，损失了大概可能10000块钱，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后来呢这个当地的一些这种部门呢也是这个严肃的去问责了一下哈。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不光是这些点儿了，可能在一些比如说开发商有些不好的可能这个做的不是那么完美的啊，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什么塌陷呐、或者质量问题啊等等啊。 对对对， 那这个现在其实北京很少了，但是在可能其他的一些地方。 这个、没错，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本身像这个新闻当中其实这种情况可能在北京还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抓的还是比较狠的。 不是特别大的非品牌化的这些开发商，那么他在建设这个建筑的时候可能会偷工减料，会造成这种比如说地基不稳呐、或者是有这种偷工减料造成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塌陷什么的。其实这种对于咱们老百姓人民的这个财产安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没错。 所以说这种开发商，那么我们认为就应该严厉处罚。 是的。所以咱们在这儿买房的时候还是要找一些大品牌，是吧？ 没错。 信誉有保障的这种哈。另外呢就又延伸到我们室内的一些这种装修，也一定要找一些靠谱的啊，这个装修队伍，尤其是些隐蔽工程，水啊、电、暖、气啊什么的哈，就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美才可以。 没错，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儿。没错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来讲一些非常简单的小案例啊，通过一些案例呢，让大家了解很多其中的一些知识点，也希望对以后大家比如买房啊、卖房啊、租房等等啊，都会有一些帮助。那大家如果这其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呢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今天白天本市呢是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地面低压辐合区的一个控制，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到4级，不太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那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通过案例哈，给大家来讲一讲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房产方面的法律专家焦景收律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法律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平常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房产法律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哈，然后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给我们的律师朋友，然后让他们来给您打电话啊，然后也是解决一些关于您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现场的一些咨询。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如果您自己去咨询的话，这1小时人家是500以上吧，点其实还挺贵的呢啊。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算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吧啊，给大家免费的进行咨询啊。好吧，那我们下半段呢主要就是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哈，然后通过案例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其中的一些点啊。那我们今天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呢，我看是一个关于这个二手房屋买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房产的份额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对，跟刚才咱们那个好像跟咱们刚才那个咨询平台咨询的那个有点相似啊。 对对对， 大概我也看了一下，我拿到的这个案例呢，说是这个一对老夫妻啊，那么买了一套房子啊，房本没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就因病去世了。那么去世之后呢，那么房本就下来了。 嗯， 那么因为两个老人呢有两个女儿，老人在房本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房子通过买卖的形式卖给了自己的大女儿。 嗯， 并且还办理了这个过户登记。那么小女儿知道了啊，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是非常不高兴啊，认为这个父亲和姐姐 那么买卖这个房屋的行为呢，侵犯了自己的一个权利。 嗯， 因为可能这个矛盾可不是一天形成的啊，相信可能是协商无果之后，咱们这个小女儿就把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姐姐啊起诉到了法院。认为呢，这个父亲和姐姐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啊。其实这一例的案子，还是挺多的啊。大家知道，在北京地区和一线城市，咱们一套房子不管多大平米吧，那么可能都价值都很高。所以说，尤其是一方老人去世之后，那么家庭内部如果没有做规划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纷争，尤其是子女比较多的。那么因为继承问题大家没有达成一致，往往就是因为房产的继承问题就起诉到法院。这种情况这种案例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案例上呢，那么咱们又要看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一方老人去世之后，那么这个房子他们的一个权属是否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大家知道，那么夫妻双方有一方去世，那么去世之后，这个房产首先有一半是咱们的这个另外一个配偶的，那么另外一半他作为去世的这个人的这个老人的遗产会发生继承。那么咱们就要看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有谁啊，一般咱们说的父母子女和配偶。 对 啊，那么像他这种情况，那有两个女儿还有自己的老伴儿，那么等于是每人有六分之一的份额。 嗯 啊，最后落脚点咱们这个数学题很简单啊，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老伴儿啊，那么应该是三分之二，大女儿六分之一，二女儿六分之一。咱们再不考虑其他情况，比如说谁照顾老人多一些啊，或者谁出资了，这些情况都不考虑的情况下，正常的法定继承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老人三分之二，那么两个女儿各六分之一。 嗯， 那么老人就是他父亲和这个大女儿在没有小女儿同意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房屋进行了买卖，出售了给了大女儿，那么这个当然的就侵犯了咱们小女儿的权利， 这六分之一的权利、啊、 对，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管我的份额是有多少，那么你要处分这个房产，你是应该经过共有权人同意的，就刚才咱们说的共物权法里面的相关规定。 对对对 啊、而事实上呢，这个案例好像是他们只是走的买卖， 嗯， 没有实际的交易， 嗯， 就是说大女儿没有实际给父亲钱，所以说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父亲跟大女儿之间通过这种啊不好听一点说恶意串通， 嗯， 去侵犯咱们的小女儿的六分之一的一个权益，最后过户到大女儿的名下，那么这种情况，一定法院一定会判决这种合同是无效的啊，尤其是家庭内部，当然家庭外部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存在咱们说的善意取得以及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家庭内部大家都明知这个老人一方去世，那么所有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有继承权，那么应该去平均分这个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合同应当是无效的。无效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最后可能还是要按照实际的份额，两个女儿各六分之一，老人三分之二，这种进行一个平分。当然，如果说包括老人，包括两个女儿还想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处分，那么刚才还是咱们说的那个流程。争取内部协商一下， 嗯， 毕竟是父女关系啊，你说人一辈子这个血亲是改变不了的， 对对对， 所以说最好还是在家庭内部啊进行一个和解，然后确定下份额之后，看看根据市场价格，咱们这个大女儿呢还有这个父亲呢，那么可以给咱们这个小女儿一定按照这个比例补偿一部分的这个货币啊，那么然后再过户到咱们大女儿名下。如果说这种事情啊，我认为这个三个当事人呢，尤其是这个父亲和大女儿啊，法律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薄啊，如果他要咨询专业的律师的话，那么我们会给他建议不要这么来操作，再这么操作风险就是小女儿去法院起诉，那么你这个合同因为你没有实际的交易，只是想大家两个人坐下来想把这个房屋直接过户给自己的大女儿，而不是想真正的买卖，这种情况我们法律上叫恶意串通。 嗯， 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合同无效啊，这个房屋的登记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说这种行为我们认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嗯， 当然事实千变万化，这个案例也各有不同，所以这一类的案件，这一类的案例，有些法院可能会认定这种合同是有效的啊，可能会认定这种有效。如果认定有效的话，实际上那么 要给补偿了。 哎，对，没错，就是这个大女儿，那么她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所有权之后，那么如果实际的给付了咱们这个购房款的话，那么小女儿可以不要房子。 嗯， 那么我根据这个评估的价格， 把这六分之一补 偿给我。对，我按评估的价格，或者大家协商的价格，或者是这个市场的价格进行一个折抵，你直接把这个钱补给我就好了。那么你们原来的买卖合同我也不去追究。 嗯， 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嗯， 所以说，一切和为贵，尤其是咱们家庭内部的法律事务，大家会感觉到，就是打完官司之后亲情没有了，但是都是一些冰冷的这个钱或者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律师在代理一些家庭内部的案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也是在倡导，就是通过协商，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把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然后在内部消化掉，避免到法院这个程序。因为法院，我一再的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凡事都要去法院解决，因为拿咱们朝阳法院来举例的，它的案件量非常大，每个法官可能要审三五百个案件。所以说咱们每个案件到了法官手里，他时间非常长，并且你成本也很高，很多的案件当事人自己处理不了，他需要聘请专业的律师，那么你要支付高额的这个律师费，同时你还要向法院交这个诉讼费。所以说诉讼一定不是最好的方式，解决这个法律问题的最好方式啊。所以说前置的两个程序，一个刚才我说的自行通过咱们这个邻居啊或者亲戚啊内部协商，还有一种就是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嗯、 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 通过诉讼的方式， 民事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当然我们见多了这种案例，在法庭上大家可能争得面红耳赤，然后这种感情一定会这个矛盾会激化， 嗯， 感情也没有了。 嗯， 所以说我们是反对家庭内部纠纷啊一上来就通过诉讼去解决的啊。嗯， 通过这个案例啊，这个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会有一定的问题哈。你比如说，有朋友就问到说，比如说像刚才说这对老夫妻，他是买了一处房子，就是房本没下来，妻子就去世了， 嗯， 是吧？然后呢，那很多朋友就问到说，比如说哈，这个房本，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买新房的话，有可能这个新房的房本下来可能会比较的长， 没错。 那可能比如在这当中会发现一些变故， 嗯， 比如说有一方比如去世了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可能。可能几年没下来，那可能另外一方他又复婚了，不叫复婚，就是重新可能又再婚了。 嗯、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房子它到底算谁的呢？ 嗯 嗯， 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复杂、啊，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那么即使这个房屋没有取得房产证，咱们叫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啊，即使没有取得这个产权登记啊，那么也不影响这个权利的一个归属，尤其是房屋。那么房屋咱们有合同，咱们的物权是来源于这个债权，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合同，根据这个签订的合同，买受人是谁，那么将来咱们做登记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登记在买受，就是所有权人登记在买受人名下。 嗯， 当然如果没有办下房本，没有办下房本，那么咱们这个购房人或者是其中的一个购房人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咱就要先内部，还是我刚才说的，先内部矛盾解决了，然后再跟外部去协商。 嗯， 这类案件我们也之前也做过，可能房本没下来，法院一般也不处理，就是法院没法判一个没有房本的房子归属于谁，或者是份额如何，他可能会去判决这个居住使用的这个权利如何去分配，但是很难去确定这个份额。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确定这个合同权利归于谁啊。如果说确定下来之后，可以去跟开发商去协商，就是咱们说的改一下抵单。 嗯 啊，当然如果说有贷款有抵押，尤其是有贷款，那么如果说去世的这个人又是咱们这个贷款人，这个就可能就更为复杂了，还要取得银行的同意。 嗯， 因为有的人这个相应的一个财务状况比较好，有的人可能就没有上班，那么你也没有工资，你说怎么还贷款？所以人家银行贷款的时候对于这个资信啊，对于这个财务状况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像咱们这一类的情况，还是我刚才说的两点。第一点， 先内部消化矛盾，确定这个房屋的一个份额，然后去跟开发商或者是咱们的这个按揭贷款的银行去协商更名的问题，最终啊，它是可以变更到某一个继承人名下，或者是配偶另外一个配偶的这个名下的，这个程序上和法律实体上都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啊。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尤其是房产法律的问题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哈，或者是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看看还有一些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妨再说一个案例。 对，我在手里我还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关于这个也是房屋继承的这种案例，咱们之前也都提及过。 嗯， 就是 关于这个公房什么的， 对，公房，承租的公房，然后房改之后，这个职工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然后可能有一方啊去世了， 嗯， 当然在买的时候，使用了双方的这个工 龄， 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如果大家出现争议纠纷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使用已故配偶的这个工龄购买房屋的，那么这个一定是有相应的利益和份额的。 嗯， 那么以前法院处理这一类的案件可能是怎么处理呢，就是说使用已故配偶的这个工龄，那使用了就用了，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说它还有相对应的份额问题。 嗯， 也不存在其他继承人可以继承这个份额，就是这个工龄对应的这个份额。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无论是咱们朝阳法院还是海淀法院还是一中院啊三中院，那么现在内部的这个一个裁判的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使用了已故配偶工龄购买公房的，那么这个是有相应的一个份额，这个份额如何计算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公式了啊，一个复杂的公式，那么法院会根据这个公式以及在购买公房过程中的这个各个比例的购房款以及这个工龄折抵的这个福利以及这个购房款来去确定使用的这个工龄相对应的这么一个份额，那么在诉讼过程中继承人可以就这一块另行去主张要求进行一个遗产的分割。一般情况下，这种问题呢会出现在大多数会出现在说有一份遗嘱，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并且咱们北京市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好像是70岁以上的老人去公证处做这个公证是不收费的啊，或者是有重大的减免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去做遗嘱。遗嘱，那你首先要确定这个房产是全部归属于你一个人，那么这个遗嘱才是具备法律的这个法定条件，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一个遗嘱。如果说你的遗嘱处分了你老伴儿的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个份额，那么你这个遗嘱有问题啊，就相当于主持人拿着 处分了别人的， 对，没错，就像主持人拿着焦律师的手机送给别人，那你是不行的，对不对？ 对 啊，你不能处分别人的财产，所以这种情况下写了遗嘱，关于用了已故配偶工龄的那一部分， 嗯， 其他继承人虽然遗嘱就是属于这个另外一个老人的这个房产，因为有遗嘱，其他人没法去索要或者是去争取，但是使用另外一方老人的这个工龄的啊，那么去相对应的这个份额，那么继承人是可以要求分割的。 嗯， 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北京地区的法院已经有类似的司法审判的这个判决书了。 嗯， 啊，所以说，法律它会有变化，那么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说法律是随着社会发展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尤其是咱们的诉讼，为什么我说诉讼的风险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为什么律师从来不会向自己的当事人保证或者承诺说我一定能帮你打赢官司，因为律师不是法官，写判决的敲法锤的是法官，所以说我们可能也经常跟当事人聊天会说这个诉讼它是有风险，有可能这个风险我指的是败诉风险，也不是完全说任何因为一个案子一个诉讼案件，那么一定有原告，一定有被告啊，那么一定有咱们所谓的胜利方，也有所谓的败方。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在离婚案件当中，在继承案件当中，在家庭纠纷当中，没有胜者啊，一定都是双输，或者是一定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使用已故配偶去购买这个房屋， 就是因为咱们的家庭内部矛盾凸显才会到法院去起诉。所以说我们还是那个建议，能够协商的别想着打官司，能够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的不要想着去诉讼，因为还是那句话，成本代扣，这个成本不是指的金钱，而是咱们亲情丧失的这个成本。 嗯，好的，通过这样的这个案例哈，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其中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问题啊。 嗯， 你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就说关于这个，比如说老人可能想把这个房子给其中的一个子女， 嗯， 无论他有两个还是三个，想给其中的一个子女，那可能是不是只能通过比如说遗嘱的方式？ 嗯， 因为如果老人去世之后，可能谁也不能剥夺人家的这个继承的这个权利， 没错， 是吧？所以是不是只能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把这个房子处理啊？这样？ 就是关于这个老人对自己这个房产的处分或者是规划呢，我们有很多建议啊。如果说他的房产很多，那么在世的时候，那么可以跟家庭内部去达成一个某种共识， 嗯， 啊，开个家庭会议，通过赠与的方式，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赠与的方式把这个房子赠与给这个某一个子女。这种情况下一般很难出现纷争。 嗯， 只要这个房产是老人自己所有的房产， 单独所有的， 对，单独所有，他在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处分行为，比如说就是赠与啊，并且还进行了过户。 嗯， 那么如果老人百年之后，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纷争啊，反倒是生前留有遗嘱，这个遗嘱还藏得特别严实，某一个子女知道，其他子女不知道，然后其他子女可能会认为，哎，这个遗嘱是真的吗？是不是姐姐或者是哥哥逼着老父亲，就是陪跟老人一块经常生活的那一方，是不是逼着老人写的呀？还有一个老人老年痴呆了啊，身体不好了，他写的这个遗嘱是不是别人这个代写的呀？符合不符合法定形式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找这个后账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就是尤其是在家庭关系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可能一旦老人去世，因为遗嘱而去打官司的也是大有人存在的。 嗯， 所以说，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遗嘱立的遗嘱存在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两个老人同时在一份遗嘱上签字，比如说男方写遗嘱，女方仅仅在上面签了一个字，其实这种遗嘱是有问题的，它既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又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所以说就是只签字啊，没有亲自书写内容的这一方，可能他那个遗嘱很多的法院都会判决无效的。 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也要注意，就说既然你写遗嘱，既然你广而告知咱们的所有的继承人，咱们的子女，说我要做遗嘱了，你可以让他知道啊。当然有老人有很多的这个顾虑，也能理解，但是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尤其是最好是去公证处啊，做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咱们现在是好像是免费，我听说有这个政策，那么可以做一个公证的遗嘱，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这个遗嘱的效力起码能保障， 嗯， 避免遗嘱的效力存在问题，子女再去起纷争，再去打官司啊，斗得你死我活的啊，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没错啊，来，我们看看我们这边小尚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呢现在他是北京户口啊，然后已经有两套住房了，就是名下夫妻双方现在只能有两套住房嘛。 没错，家庭。 对，但是呢，他说他的这个父母啊，目前都去世了，留有一套房产，他又是独生子女，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怎么办？因为他已经等于说其实没有名额再有房子了。 这个没问题啊，就是正常的继承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嗯， 就是咱们用这个反向思考这个问题， 嗯， 那是不是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两套房子了，就是别人这个因为老人去世，比如说有10套8套房子，你还继承不了啦？ 嗯， 所以说这个生活常识不用用法律去判断，生活常识你一定能够继承的， 嗯， 也一定能够过户的，大家不用担心。这种情况跟咱们，的限购政策，什么叫限购政策？是限制的购买行为， 嗯， 而不是自然的这个继承行为。 嗯， 所以说这个不会受影响， 大家不要担心， 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他继承不了或者过户不了，这个没有任何影响啊。 嗯，好的。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就是上帝啊，说想问一下，共有产权房5年之后怎么卖，有投资价值吗？这个我跟您说一下，现在我们是讲究住，不是讲究这个 这个投资啊。 哎，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公共产权房呢，之后到底是怎么卖，现在呢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但是我告诉您，肯定是要按照这个政策，就是政策房或者是保障性房，然后来进行销售。 对共有产权房在全国各地试点之后呢，就是每个地方出台的这个具体的细则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咱们还要看具体的细则，五年之后，因为大家知道经济适用房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五年之后你补足一部分的这个比如央产房或者经济适用房，补足一部分的土地出让金，你可以上市交易，这个是没问题的。共有产权房将来五年之后，我认为啊，一定是能够上市交易的，只是这个具体的落地的一个实施细则，每个地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但是还有一点啊，这个跟之前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公共产权房，如果比如说你当时要卖的话，你肯定是要卖给有资格买的人。 哎，没错。 另外一个呢，而且还有一个，除了有资格买的人之前，可能还得先问问这个政府这边要不要这个回收啊 回购。 对，回购， 它有一个优先回购权。 对，就是等于说，其实这个房子是你要不就是卖给政府所特准的一些机构，然后呢，要不就是卖给有资格的人。当然你挂上的时候也是要在一些平台上，就是政府允许的这个平台上，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普通的什么二手房的这个买卖平台，不是那样子的。所以说，这种房子只是我们保障性住房，是给真正没有房子的人来用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投资的房，投资倒把这种事儿您就甭想了。 它不是商品房， 对， 它不是商品房，一定不会因为你这种购买这个特殊房产，就是咱们这个福利性的房子、政策性房子、保障性房子，那么你获利很多。 不可能的。 对，它跟商品房还有很大的一个。 对，因为它毕竟是保障性住房。 没错，没错。 所以呢，这种房子现在还是要让给真的有需求的人啊来进行购买。 没错，共有产权房它保障的是可能是更多的咱们居住困难的啊。 没错， 因为总理也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 炒 的，没错。对，好吧，那今天呢，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非常的感谢焦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主要解决了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然后呢，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分析。如果朋友们还有一些这种疑问啊，没有来得及解答的哈，没事儿，我们在节目之后，我们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可以给您回复过去。另外一个，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比较复杂的一些房产的问题，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和您的姓名都留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然后呢，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您可以现场的来进行这种咨询啊，这也算我们节目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吧。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明天呢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当然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讲讲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内容哈，有装修问题的朋友明天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好嘞，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近日啊，不少北京人乘坐绿皮火车去河北兴隆的六道河子采购年货，他们相约而行，浩浩荡荡直奔大集，什么黑猪肉、跑山鸡、野生鱼香、新鲜蔬菜、红豆五谷等等满载而归，毫不热闹。那今天瑞林乳业也为您准备了一份不同一般的年货装备。 没错，考虑到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想购之前举办了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活动，可以说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套组之一了。想想看，厂商零售价258元的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十盒就是2580元，但今天瑞林年货专档立减1690元，只要890元就能喝上5个月的羊奶粉，而且还有一床吊牌价格2980块钱的100粒羊毛被免费赠送，热线已经开通4007106108，4007106108。 天冷了，爸妈的关节又要难受了，爱人的手脚又要冰凉了，孩子晚上复习功课又要受冻了。瑞林年货专档，净重4斤半的100粒秋冬羊毛大被，买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送。热线您记好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但是因为呢，现在正是羊毛制品热销的季节，价格一路飙升，所以订羊奶粉送羊毛被的优惠是仅此一天的活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